四二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嘅真相。我刘西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宏。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咁啊，李慧泉今晚上嚟咧，佢就提到咧，就話香港咧，從前咧起家嘅咧，就靠 pop culture， 即係我哋嘅潮流文化啊。咁啊，呢啲一出咧，就跟住我哋嘅香港嘅 product 咧，就有呢個我哋叫認受性係嘛？認受性。咁呢個例子咧，呢個 pattern 啊，呢條路咧，呢個模式咧，唔單止係香港，英國係咁，日本係咁。咁韓國 都係咁， 當年今日韓國都係咁，不過韓國就慢起步啲，因為韓國咧，我哋中意香港人中意佢嗰個電影啦，中意佢音樂啦，中意佢嘅潮流啦，但係佢嘅文字啊呢樣嘢咧，翻譯韓國小説喺香港咧唔係咁多。咁我睇韓國嘅發展起步比日本爭好遠， 同埋有限嘅， 有排 pop K-pop 嘅發展係有限嘅，因為佢冇咗文字嗰部分咧，係真係 有佢嘅局限性嘅。 即係你變咗係面嗰層咯，睇啲好表面嘅哦，靚嘅好聽嘅歌，刺激性嘅嗰啲視覺嘅視像。咁但係而家你話佢一路當然啦，即係始終文化文字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養分嚟噶嘛。 好啦，講翻咧香港啦，頭先我。我話喂，咁香港係咪冇路行咧？啊，咁啊咁鬼大嘅大陸市場啦，即係接近14億人口嘅大陸市場啦，咁啊，即係照計就好吸引嘅，啊，不少人啊北上發展。咁咧，以前咧，即係我想講下啦，即係你自己點睇咧？因為從前你就係 graphic designer，即係簡單啲講咧，就叫平面設計師。啊，咁咧後來咧，而家叫品牌設計師。首先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喂，有咩唔同啊？以前你都係畫啫，而家品牌喎，要同人講品味喎，唔係淨畫張 poster 出嚟喎。 我諗喺俾我最大，頭先我講過啦，即係最大感受，其實好早我都睇得到香港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好脆弱嘅市場啦，同埋真唔大嘅， 真係細，真係細。嗯、我成日講咧就係香港市場，我哋話740萬人口嘛，應該加埋澳門嘅。澳門就約650萬人口，即係800萬。OK， 800萬左右。咁最多咧，我即係傳媒，我用傳媒嚟講，而傳媒咧好突出就係以香港主流傳媒或者我哋網台呢種咁嘅方式，呢種標準，可以以廣東話作為一種媒體去傳播出去嘅。是去到800多萬左右嘅啫，計埋海外嗰個 insignificant 嘅。 當然如果你能夠超過1000萬喺一個我哋叫 mega city 咧，超過城市，咁啊梗係好做啦，即係條數都好啲啦。咁但係實際上要一步一步啦。咁喺我哋嗰陣時，我哋就知道我哋唔可以單一做一個單一香港市場，咁一定要行開去喺。在我哋嘅做即係打工年代咧，所有啲比較好啲嘅公司嚇，尤其是貴嘅公司咧，其實全部都係做 overseas 嘅，全部都是海外單嘅，香港做部分嘅啫。咁所以嗰陣時我哋開始嗰時候我哋只有即係一樣嘢，就話無論如何我哋。當然我有個優，即係我有個有少少我哋叫咩 advantage 就係因為我打工嗰陣時候我做好多 overseas 嘅 client 咁所以我哋離開香港喺出邊發展嘅係比較容易少少、 嗯。 第二個就係、是、我打十年工咧，即係全部都係鬼佬公司咁。香港本身就係一個即係雙語城市，嗯、甚至乎係英語城市，要記住。咁、嗯、我覺得即係第一件事你要離開香港。嗯搞啲英文先，這個就是必須的一樣嘢嚇。咁、香港周圍有些譬如由 Malaysia、印尼、部分的日本，其實是會找香港人做設計，只要有啲嘢係佢哋冇就得噶啦。日本人很有趣，我哋去做日本的時候。我們看到很多日本的設計水平比我們更加高，但他會找我們。 是的，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們其實都講到設計這件事都很、喂，很甚至崇拜日本啦、也是設計得是很 受他們影響的、可以這樣 說。那為什麼要找你香港人做呢？ 調回轉，因為日本人去用自己那套日本的設計文化太久，他們很想要有一些新的東西、也都日本人是喜歡的。日本人是接受，雖然這樣說，日本其實是一個很保守 的社會，客人都很保守，但他們有一個心態是好的，就是想試新的、而這種新的就是非日本人、所以即是魚不過塘是不會肥的，所以無論你 去一個小的市場、台灣或者去日本或者去、印尼不小的，印尼是2億6000多萬人口的，是世界第四的，我們有 project 在那裡，我們就一路即我們一定要衝出去、打個比方，你一年你要做10個中型的客人，在香港要找10個好的客人是很困難、但我可能我每個地方只找兩個，我這個 quota 就爆了、當然我們背後還有一個是大陸啦、但是大陸剛才我說話，即為什麼要做一個有品的設計師呢？就是你要去選擇對的客人你才好做。很多人都說，喂 Tommy 你們現在可以這樣說錯，我們即27年前都已經是要選擇的，即大不了不行的，我就出來打回工，我的心態是這樣。因為為什麼呢？很多時候你去做一個客人，做他的事不是他的設計有問題，是他的品牌有問題，是個客人本身有問題，這件事你是改不到的、既然改不到，你真的不要做啦真的的，你 這麼有品很少的 死亡率很高，所以 有另外一次訪問，人們叫我的公司叫自殺公司你們很容易死的，你們這樣我說差不多個個月都差不多要死的，不是因為你沒辦法，我們出來為什麼呢？當然要開檔，目的就是想找一些跟我們大家即可以合作到的客，大家思想相同。很老實呢，做任何嘢都要講品嘅，做人講品嘅。所謂個品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層次嚟嘅。好多時而家喺嗰啲價值觀，啲人認為層次就係幾樣嘢。第一，你本身嘅財富多唔多？第二，你本身你嘅階層係咪嗰個階層決定你？咁呢啲係一般人。第三，你而家多咗喺大陸，一定係睇權力中心， 係 係嘛？如果係你一定即係層次高，但喺我哋嗰度唔係咁睇嘅。即係我哋睇好多樣嘅，即係睇你嘅經歷啦，睇你嘅學歷啦，睇你嘅對價值觀嘅如何啦，睇你個品啦，係咪？同埋睇你對事嘅睇法。喂，個品原來決定一切噶嘛，你好叻，但係你個品唔好嘅，喂就決定咗你嘅層次嘅。 譬如 Tommy 講得好好，品牌呢個字咧係有個深層次，即係你個人格係點樣？因為品牌呢個字好容易俾人一種好 fancy 嘅感覺，啊好靚啊，好好睇啊，點樣可以用啲技術令到你有視覺感官享受就係個品牌咁樣？ 其實唔係一定要靚，其實都係反映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做零售嗰班，我哋去消費。好老實咧，我哋已經唔係要賣產品俾佢嘅啦，唔係為咗你杯咖啡，唔係為咗你碟甜品，唔係即係好老實啦。我食我即係我食過咁多，真係冇乜邊個係真係好飲好食嘅，好多都。但係實際上佢就真係做得好成功喎。啲人唔係買你產品，你記都錯曬，係買你三樣嘢嚇，係買你品牌呢個品牌背後嘅三樣嘢。第一買你感情，買有冇個記憶。 是 memories 嘛，你翻去之後連名字都嗌唔到喎，冇感情冇記憶，仲有我要 describe 都可以話俾人聽，你係邊個？依、這個就係你個個性， 係 冇個性冇記憶冇感情，呢、這個品牌玩完。 香港有冇個性嘅咧？ 絕對有，但係個問題即係我覺得係模糊咗，即係因為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小康之家，很簡單的，是但是依回歸依十年我覺得好，即係混亂嘅，即係無論個社會個政府，令到大家好煩啊！嚇，即係應該有啲，即係好似依兩個禮拜好多時係唔應該挑氣出嚟嘅咩？點知 不 停挑，不停喺度，即係我係我話俾你聽，無論即係睇嘅 from 我嘅網台睇電視。都是講緊嗰件事，我就過台我就不想看，因為很煩，即係覺得已經是過曬份 嚇。其實 CY 就很擔憂，人哋唔記得佢噶嘛。 我用一個 自從3月25日啊，阿林鄭選咗出嚟之後，就好驚人哋咧就當掃埋嗰邊。 用翻我去對客，因為我哋成日見客嘅，係不停見嘅。我睇翻客嗰個相嗰、那個，所謂叫做 body gesture。是很insecure的，看到他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的人，連個自信心都沒有買。這兩個星期我只是很即雖然隔了個幕，我說不要出，即在我立場不要出，不要出鏡，靜靜地還好。因為為什麼呢？你未去到那樣東西，你不停地夾硬來 去做這些事，佢真係俾人睇得到你入面發生咩事？ 喂，嗱，呢啲講嘅嘢咧，就係好似你都唔似一個品牌設計師啊！品牌設計師即係我會覺得咧，好大好多係同呢個廣告有關係啦嚇。咁啊，喂，個客話乜就咩咯，阿 Tommy， 你冇咁多爹啦。 你點將你嘅個性同個客嘅個性可以摸到一齊咧？真 係。係啊。 嗱，呢個咧就係成個劉德華嘅錯嚟嘅。 哇！這個好有 趣，講到劉德華 啊，做生意啊，真 係點解咧？劉德華只係嗰句，即係嗰句美言，就係話，即係依個咁嘅時候，你咁樣服務態度點得啊？即係覺得顧客永遠是對的事實，係咪？嗱，聽嚟好似冇錯嘅，我俾錢係咪先？我嚟消費，你係咪要 serve 我？係，但係首先你搞錯咗一樣嘢，創業工業唔係服務性行業。 OK， 點樣唔係服務性行業咧？ 係屬於一種專業。 Okay、 你首先要解決，即係等於你去睇醫生係種專唔係服務性行業。你會唔會叫個醫生嗱？今晚你陪我飲酒，如果唔係我唔俾你睇，唔會啊嘛。點解而家啲人上去大陸做生意一定要陪個客飲酒咧？即係我哋啊，係唔需要嘅。因為如果你自己俾佢知道你係一個專業，我同你做數據，我同你睇緊，同你照緊，即係做一個 CAT scan 睇緊你嗰個問題喺邊度揾緊。你不要搞這些事，不要跟我 落天上人間，不要跟我、一定要整支24年茅台，是不是？你所以我們的慣性就是說，即如果客人跟我們要這樣的話，行，沒問題，沒問題，真的我會跟你喝做朋友，我就不幫你了。 Okay， 好啦， 咁啲客就好認真啊，咦 ，OK 嘅喎，反而調翻轉。 其實 Tommy 講咗一樣嘢咧，我諗起個叫 craftsmanship 啊，係，譬如話我點解會一份尊重嚇？呢、這個揀客做個尊重咧，係我今日真係好深感受，唔係服務性行業，你俾錢我就賴曬，唔係咁樣咯，真 係。而家就係好多人就會覺得，即係搞好個人脈先，首先識好多人啦，依度開幕又去，嗰度剪彩又去，依度唔知唔關你事又去，以為搞好個人脈咧就自然會掂啦，跟住就嗰人一等，然之後點咧？然之後冇嘢噶咯，唔係咁樣嘅。 喂，咁其實即係你做開你品牌啊，或者廣告嗰啲，以前有冇啲咁嘅人物咧？ 永遠都有、每個時代都有，但係即係我覺得好多嘢你要自己，即係我想講品就係你要決定咗自己。 邊個人你話即係值得一提嘅咧？即係話你話講得講到品啦。 嗱、我梗係講好嗰啲㗎啦，冇得講。 啊邊個？ 喺我哋行內，我對我的前輩一定即係我都係即係尊敬，但係調翻轉，即係新一代好多都很好嘅，我發覺。 係。 不過係上到嚟心急啫，但係我都話。 咁上一代咧，不以前咧，以前有冇啲人物值得提咧？就是、有品嘅，即係廣告呢個行業咧，即係現代廣告行業喺中國唔係出現咗好耐啊。 嗱，我一個人我好記得，影響我好深。好多人咧就係、是、嗱，我下年其實會喺文化博物館有個展嘅，係我個展嚟嘅。咁、我會講有啲人影響我嘅、當然我老師咧阿錦叔啦，錦叔多是非噶啦，前一排都啊呢個西九單嘢，但係即係我成日話，唉唔好講嘅就最好。我成日覺得唔需要講嘅啲嘢，衝出嚟講就斬俾人哋喺度掹你 陳友堅當然他是前輩，但真的最影響我，我說誰，有一個人很多人已經離開了香港，在紐約發展，張樹生，他就是以前是緊縮的 partner，這個人我們當時叫做神童，這個人是影響深，我知影響深的就是他思維，他的， 有沒有歷史上，就是說廣告歷史上有哪些人物你真特別是尊敬的呢？現在說的那些都 是，這個就是香港，歷史真的多了。我喜歡，如果你說我真的很喜歡有個人，我想我以前有，我喜歡一些冷門的人的， 不是有個 Tesla， 你 我喜歡 Tesla， 哇，啊，他是 Nicholas Tesla，因為我很喜歡愛迪生的，那時候我知道了， 就是，Tesla 呢就是科學家，愛迪生呢很多人都說，第一他不是科學家，他是發明家，第二呢如果愛迪生呢，要評價的話，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多過是一個發明家， 而且是他專利打官司方面的一個常客添。 And he's mean and nasty. Nasty. Nasty. OK， 千祈不要打他的工了，幸好他走了。 不過 Tommy 剛才講過品牌，就是這個，品牌有性格，我記得。香港的性格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呢，以前就是做到事的。我記得李光耀回憶錄 Volume 1Chapter 1就講個故仔，哇！做曬鐘真係快啦！我只係經過香港一日，即係你竟然可以一日起好曬鐘俾我度埋身咁多單。 呢，這個就是香港， 呢，這個就係香港嚇。我記得李光耀就係咁樣賺香港，我真係睇到香港咁樣係。 Efficiency， 因為香港是一個小的地域，所以即譬如說我們現在在日本好，在北京好，開會一日開一個就夠了，開了兩個已經沒有時間，但香港我們排會可以開五六個的， 即是說呢，其實香港的塞車不是最嚴重， 明白，不過剛才你說有一個人有品，我想起一個老人家，我就真的曾經即我都挺有趣的，因為我未見過他，我見過他的孫而已，孔子英 啊， 這個是民國時代的一個畫家，亦都是我們所謂叫即廣告人來的，廣告界，即第一代， 第一代， 即為什麼孔子英可能不熟，很多人都，但如果你應該見過他的東西，就是呢他做那些 所謂叫，拿張照片來看看， 那些年曆呢，那些月份牌年曆呢，什麼雙妹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也挺型的， 挺型 的， 就算拜今天的 standard， 是 都是型。 喂，你看看那個額頭幾闊呢，這個人不是有品，聰明，聰明同埋有品，即係有，我知道有品就是他有原則的。嗱，我講咧，即係依王志認真係好嗱，呢啲佢作品 係，唔係我哋都成日見咯喎。 呢啲咧 係咩雙妹乜啊？ 梗係啊，雙妹係個客嚟嘅。 係啦， 嚇好多，因為當時香所謂個洋行咧，嚇洋行洋煙啦、洋酒啦。他們很多時候就要做一些月份牌的，就當時就漢子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畫家，但是我們當時我們叫做廣告人，已經叫廣告人，他就那時候有一間叫子英畫室，他三個人的，他們即是他和兩個 partner，有一個很正的，一個叫金雪塵，一個叫李慕白，很漂亮的名字，一起做，因為他們分工的，我就畫面的，你呢就跟我畫個 figure， 畫衫，跟住有一班徒弟有些小的就跟他織咩呢，織 pattern，這個就只是畫布，這個畫街磚地下咁樣，養很多人。為什麼這個人我覺得有品呢？當時在上海你真係最有名的這個上海教父，杜月笙，杜月笙有個 partner， 有個鬆啲嘅，就叫黃金榮， 黃金榮 其實真係黑社會嚟嘅， 黃金榮冇走到啊，四九年嗰陣時候，後屘去咗掃地啊， 係啊，好慘噶，要去寫翻曬悔過書，寫翻幾廿年悔過書， 走咗嚟香港， 佢就落咗嚟香港喺北角住。咁你知唔知呢個人咧？黃金榮佢啲靚啲門生就揾呢個畫家就話喂。我個阿頭要做瓷碟，即係嗰時好興燒啲瓷碟噶嘛，生日啊咩噶嘛，我同佢燒，我先唔肯同佢做，攞錢都唔做。喂，嗰啲你記住， 哇，搏死啊！ 門生嘅，即係 黑幫， 係啦，衝到入嚟，佢話唔做， 有品， 因為佢唔，佢話你哋呢啲人，我唔會幫你嘅。咁啲人就話喂。 你是不是你想个烧铺是吧即是他的人的品质我认为我的价值观不对我就不会去服务于你。所以后来呢在这个中日战争沦陷的时候呢上海沦陷嘛。那那时即是管理上海的时候即是日租界其中一个将军呢就派了一个人来找他就找了一个那些武夫、啊、真是拿着把长短刀的入来那么找他那么在那里说喂我哋大家嚇，呢、啊這個中日關係嚇，其實統戰啊，話我哋你繼續話，不過我哋要求三樣嘢，第一轉咗你啲美女做要著和服， 係 後邊個景最好有富士山， 係 第三我後邊個招牌要寫住呢、這個。你想想寫什麼 咪天王萬歲咯 差不多了 大東亞共榮圈 就是大東亞了就要寫這三樣東西當時即鄺志英就說哇你拿刀過來說、他說你看我的手震、我有病、你問下我的、李慕白其實我震了很久我已經畫不到畫 哦 Sign a disease 我做不到了跟著我那邊說好我等你他說我醫緊我醫再看他封美醫號仲是真的畫執不到筆跟住他話得冇問題總言之呢在我哋一日在上海我見到有一幅是你的作品出現的話呢我就全部人跟你殺曬燒曬佢居然呢那幾年呢他一幅畫都冇畫過但是跟住他那班 partner 那班伙計的學生全部去照樣，咁佢冇錢跟住咪借咯借咯，係咁，所以佢即係佢債台高築啊。咁所以和平後咧，終於即係成個畫室重開啦。因為和平嗰段日子，佢畫唔到啊，唔俾即係命都冇懷噶啦嘛。當日用咗三年時間，將佢嗰即係淪陷嗰段日子嘅所有債，終於還清。 還曬 係， 跟住就爆血管，應該係個腦中風就死咗。係啊，咁呢、這個即係你諗諗，第一，我即係我每一次講起呢個人其實我認識佢個孫嘅嚇，係、喺杭州嘅。即係講翻佢阿爺依段故事，即係我覺得係好，我覺得係即係今日我哋睇唔到呢啲人。第一，佢孭緊依孭咁多人嘅責任。第二，佢冇為喂，你知唔知個武夫嚟嘅成日拿咗二十條金條過嚟啊？係俾佢嘅，就話你肯同佢哋大東亞話，即刻俾你上海 啊！咁啊， 你講黃金榮譽是，佢認為唔啱嘅，我即係唔能夠與君啊與君同謀，我就唔做。其實但係佢仲話我孭起你哋，你哋個個嗰陣時都驚嘅喎，咁冇嘢做咁點啊？佢話得啦。我承擔 嗱，呢啲叫仁者無敵， 揀客揀到咁， 呢啲同我啲比嘅，我係爭好遠。我有黃金都可能會做。 呢個咧就當時嚟講咧，抗戰嗰陣咧就唔係個別例子，譬如梅蘭芳咁咧，佢又流蘇啊嘛，佢扮女人噶嘛，個流蘇點扮女人啊？我唔演咯，當時啊，咁啊，如果你哋即係想知道多啲咧，當時淪陷區嘅生活咧，我介紹本書俾你睇。咁啦，有個好出名嘅中醫，上海佬嚟嘅。咁啊喺抗戰民國年代好出名。咁後來四九年嘅呢個落嚟香港咧，佢叫陳全仁。咁啊，可能年長啲嘅人咧會識得佢，因為我老豆嗰輩識得佢，叫做陳全仁。咁佢作過一本書叫《淪陷時期的上海》，啊本書好好睇啊，好好睇。咁我開頭都唔知係咩嚟，邊叫陳全仁咧？我睇原來個介紹咧就係原來無線以前咧就拍嗰套好出名嘅《上海灘》啊，好多年前啊拍嗰套《上海灘》啊，周潤發做主角嘅，咁啊就佢係《上海灘》嘅顧問，因為佢對上海嘅嘢好了解。呢個第一啦，第二咁呢本書咧係翻印嘅時候我買嚟睇嘅，咁啱啱就《色戒》呢套電影出。我發覺本書講的嘢同《色戒》裏面講的嘢很多好接近嘅，嗰啲 details 啊。咁我估咧，即係可能咧有關方面是參考過佢呢本書嘅，啊講啲好 detail。咁你頭先講話嗰度咧，其實你話抗戰時候係咪好多漢奸呢 y e s 不過咧，嗰次抗戰咧，我同我一個即係歷史學家傾過偈啊，咁佢又有佢獨特嘅見解。你頭先講嘅呢個鄺志英啦，我話加埋呢個梅蘭芳啦，咁啊，佢話日本人咧係計錯數，本來日本人諗住係會打贏中國嘅，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呢？因为日本仔是熟读中国历史，他们看看中国历史，你看看在南宋的时候还有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外族入侵，那么有不少漢人的軍隊是投誠過去蒙古那邊，咁啊清朝明末清初啊， 一樣 啦，五三仲係打得噶嘛，五三桂是打得噶嘛。 你冇即係開關啊，另外那邊都一樣開嘅。 但係今次 當日已經係，因為點解咧？你又講起依樣嘢，我又講翻，成個中國嘅歷史入邊咧，咁多年呢幾百年咧，不停改朝換代咧，其實好多原因咧。很多人以為是因為一定是外族的即是來侵入，其實真的不是，其實絕絕對對根本就是一個經濟破產的問題。你看回明朝最後即是東廠西廠之後，後東廠西廠時期是民不聊生，到整個清朝其實是一個很好 的外族來的，你看得到他們的當時的 GDP 啊，甚至乎皇帝的質素很高的，當日是去到最後呢，他先至個經濟開始才崩潰的，國民黨走佬咪又是呢、这個superinflation 超級膨脹，所以今日我成日話，即係我成日覺得今日個經濟係決定咗成個中國嘅將來命運。 所以有 GDP 目標，保八保七係保命嘅，應該 真係保命嘅嗰樣。 但係佢哋 好黨啊， 呢個係economic determinism 啊，經濟決定率啊嘛。但係會唔會太過簡單呢？我覺得係太過簡單啦。講翻頭先到呢個日本仔話係計錯數咧，佢諗住咧。即係三七年全面打中國嘅時候，由三一開始啦，三七正式抗戰咧，佢估計亦期望咧有好多漢人嘅精鋭部隊會投誠日軍啊。但今次搞錯了， 都有個汪精衛俾你啊！ 但係汪精衛大概軍隊不是精鋭部隊啊，即係魏軍。 又調翻轉，汪精衛其實已經不是話平反，其實有些人都是講緊佢，佢即係佢計個數係中國必敗，佢即係將佢即係佢係將嗰個本身嗰個人民死亡減低。 有言墮術要啱喎，對沖風險喎， 啊對沖風險， 汪精衛係個對沖風險嘅邏輯。 佢話明喂算。如果我真的 以當時計， 只有這樣，還有一件事，他們進到來之後，你要記住，他是即計過條數，是真的個生活是會有改變的話，我寧願暫時性長線才再想，他的想法是這樣的， 生存了先。 汪精衛不是一個蠢人來 的，亦都有 力，你看他的 詩，你的說法不止你一個人講，有一批人都是咁樣講，就係講翻當時即係魏軍啊，即係投誠過日本仔嗰邊嘅國軍部隊咧，其實係質素低嗰批啊，所以幫唔到日軍去打蔣介石， 幫唔到 啊，所以依次係敗。當然要講翻咁講，中國冇打贏到日本啊。國軍加上共軍，其實當時沒有共軍，全部都是國軍來的，八路軍、維新四軍的兩帽都是青天白日標誌的，只可以牽制百幾萬日軍，讓他沒有辦法能夠抽調去太平洋跟美國打過，中國是沒有打贏到日本。但是呢，計一場戰爭不是戰役，不是只看中國戰區的，你每個戰區和另一個戰區是互相牽引的嘛，就是說整個盟國和盟國整體上以美軍為主是打敗了日本，這個是事實。 當品牌方面都要打仗，商場而戰場下，古有船堅炮利，今有米奇老鼠啦，讀書先走，現在就是品牌這件事。香港品牌之戰可以怎麼打呢？在回歸20年之後，中國會不會已經叫做是蓋過了香港，搞到啲人見到我們都以為有支付寶用，其實不是啦，咁樣係點樣去撐翻香港呢個品牌喺國際上面唔好消失？嗰條巴由第七爬翻上第五啊、第六咁啲係咯。 嘅話市場入邊咧，即係講廣東話，即係稍微即係我覺得即係最成熟嘅，即係對外對西方嘅文化貿易咧，最容易亦都冇對西方有歧視嘅係香港啊，即係依樣係真嘅。所以因為當時要記住香港嘅出現，即係英國要將香港變為係另一個買板啊嘛，係一個 trade centre 啊嘛，所以香港人就冇咗，即係你諗諗。有一樣嘢好簡單，就係譬如喺國內，佢哋對日本啊、對韓國嘅嗰種憎恨 係， 即係從佢嘅電視劇你都已經知 道， 香港係冇嘅。 香港是沒有這樣東西的新一代，即我這一代都沒有，新一代都沒有，即是說其實我們是踏出去裡面，我們不會戴有色眼鏡望這個世界。我覺得香港就是它的生存最重要的條件，你看回就是我們一定要走出去，但我們走出去不是只是單方面走去大陸，這個是一個即當然我們有一個背後有一個這樣的市場，我覺得是即很好的當然，但實際上我經常說如果我們香港每一間公司，譬如以我們公司為例，我們做的所有客都是大陸大陸大陸，我們同一間東莞同一間深圳公司有什麼分別呢？如果你是有機會走上去的，你梗係要做多唔同嘅地方，即係所謂 global company， 你就係 OK， 我哋好似以前香港咁，會做東南亞、做日本嘅、做 Indonesia、做韓國嘅、做大陸嘅 ，fine 可以咁樣做。當然你話喂，你哋可以啊，咁新一班人係點走咧？咁其實以前係咁走，今日都係咁走。問題你係夠唔夠膽行出去第一步？那個 comfort zone 係翹住隻腳嘅。 好啦， 我哋行第一步好困難。英國啊，而家畢咗業嘅所有學生，超過八成係唔係喺英國本土嗰度讀？ 歐盟咯， 全部要走。 脱歐佢哋好大鑊嘅真係，大佬。 係啊，所以我話原來我哋當日我哋香港有一部分人係一入咗去呢啲公司就發覺，咦，原來一定要向外先至可以砰砰聲上，我哋嘅語言、我哋嘅見識、我哋嘅閲歷，全部都係咁。 咁我哋嘅創意咧，香港人嘅創意咧， 任何嘅創意只係幾乎一樣嘢，睇即係因為創意工業有好多種，我就以一個為例，就以電影工業為例。電影工業啲所以曾經有一段日子長日子，之所以慢慢衰落嘅崩潰，原因嘅就係因為我哋冇好好嘅主題，因為我哋做合拍片啊嘛。我哋唔可以講鬼啦，我就可以叫妖怪，我哋冇黑社會嘅，黑社會必食必敗嘅、我哋唔可以有無厘頭嘅，我哋唔可以有程式嘅電影。喂，全部呢啲就係我哋當日香港之所以能夠征服全世界華人市場嘅原因嘛。但係一去到之後，我哋就會拍埋一啲好低智嘅愛情片，拍埋曬一啲完全連入面都唔會睇嘅電影， 而票房又唔知咪好高嘅喎。 係啊， 哎呀，真係奇怪。 所以我哋斷曬啲手腳啊！話香港人唔係喎，我哋亦都我睇嗰啲片嘅時候話，喂，真係好老實，呢啲唔係香港電影嚟嘅喎， 係 我哋有啲好香港嘅電影冇問題，嘗試打翻世界市場啦。 係 你諗諗，好多時啲話大製作好，你睇中國咁，唔該你睇睇長城咧，你睇去到歐洲、去到美洲市場死得幾慘啊！呢個係講緊中國㗎，講長城。是咩人做主角啊？一樣死。調翻轉，點解當日嘅由許冠文去到李小龍，去到周星馳橫掃？呢個就係代表咗香港本身嘅 pop culture。我哋應該揾翻香港 pop culture 出嚟，真係嘅由低做翻去做，即係唔好一開始就睇一個大嘅偉大市場。我哋一定要哇 ，great pop culture 咧就 揾翻細啲開始。 即係其實好 sensitive 嘅喎。Pop culture 咧，即係本土主義。本土主義極 端文化啫、 啊、但係有啲人係有好豐富聯想力㗎嘛。 你講得太大，你講到港獨都得啦。如果咁講， 我就係有啲人驚你 pop culture 講得太勁。 咁你唔可以咁講。如果咁講法，上海都有自己上海嘅特色， 啊、 北京就北。咁你唔覺又唔係去叫京都，又唔係啊？保留自己本地嘅本土文化，其實度度都係需要嘅，唔係獨立。依、這個本土文化正即係等於一日，如果我哋出口已經不是再講廣東話的時候，咁 我哋嘅性格 喺邊度咧？我哋仲係香港呢，我成日就係咁講嘅。 唔係做超級聯絡人已經夠啦咩？ 聯絡人你都自己本身你都要有自己嘅嗰個 substance 喺度啊，係咪先？所以我話即係要尊重翻believe 翻自己嘅本土文化，同埋我哋嗰個 pop culture， 同埋放心走出去。因為點解？我成日最後一句講，我哋見到好多人。他哋諗得好多，講得眾多，但係做得太少。 好，最後一條問你：如果一個十零歲嘅年輕人，佢係讀緊高中啦，準備即係好有雄心壯志，要入設計系啊，咁啊要打天下嘅設計系，你有咩 advice 俾佢啊？ 讀書係咪真係要讀得好多咧？我真係唔覺得好重要，真嘅，我唔覺得重要。何況即係今日就係香港。 你所講嘅 formal education， formal education 還是課外書啊？ 我覺得有幾樣人生即係有兩個好重要嘅東西，即係有兩個。第一就係你嘅學識睇書，呢個係 即我到了今天正是我最重要的一個寶品、 嗯、 第二就是你的閱歷、 嗯、 你的經驗，你要行出去，你真的要做，做乜都好，你真的要做，不是設計都不緊要、嗯、有關，因為設計那個行頭已經不是好像以前只是 graphic design， 有很多有影相的，有人做 blogger 的，有人在網上的，有 animation 的、嗯、有很多盡快盡快真真正正走入去那個世界裡面、 嗯、 你的閱歷你的經驗就是你最寶貴的、嗯、當你的學識當你的知識是不斷增加，然後你的經驗也都是有的時候，我不相信你不要說生存，我不相信你不可以有一個位置、 嗯、 即是我是一個很存在主義的，即是我覺得你不得的，你一早已經沒有了、 嗯、 你一定有你的作用，只不過很多人就是找錯自己的方位，即是找你找錯攝錯了，不知道擺錯了， 擺錯位 是啊，找啱了，你有不停 的 knowledge 的知識，還有你的閱歷是足夠豐富的，OK 的。哇，其實呢我還有很多問題問你，準備了很多、啊、今晚包括呢、 敏感一 點設計一點的設計是什麼來的、啊、設計的這個其實那個精髓在哪裡、啊、很多就準備了、嗯、不過沒辦法，下次再叫你上來講過。在今晚節目結束之前呢就回答、就是、一位、我們的觀眾的問題、嗯、他問我上個禮拜我提到這個關於一本書科幻小說、嗯、我們講這個哈薩斯坦呢為什麼俄羅斯可能會有、就是、保留給中國，即係向呢個西擴展咧，即係向西個發展一帶一路咧、 嗯， 可能係同哈薩斯坦咧係俄羅斯嘅太空火箭發射基地係有關係嘅、嗯。我哋曾經提過呢點嘅，咁我哋都講過就話咧，啲火箭太空火箭發射基地咧係越南就越好嘅，越近個赤道就越好嘅。咁、 嗯、 咧、 嗯嗯，因為個 partner 成日近啊嘛，所用嘅個燃料係相對係減少 啊。咁、嗯、中國咧都要喺呢、這個海南島起一個太空火箭發射基地嘅，咁、这个 concept 咧，其实就系好科学嘅。咁但系原来喺百几年前咧，有个科幻小说作家咧，中文咧译做咧凡尔纳，咁啊叫做 Jules Verne。啊！呢個係法文嚟㗎，誒、啊、請各位糾正我，因為我唔識得法文嘅。咁佢作過一本書咧，其實係講得好啱，就話、是、火箭發射咧要喺近赤道嗰度發射嘅。而呢本書叫咩名咧？啲觀眾問咧，我而家答你啦，就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咁、啊大家睇下咧，呢、這個我哋攞本書出嚟睇下。我相信咧，就大部分嘅圖書館咧都有呢本書嘅。 找到的， 找到，因為他是最當時最出名的科幻小說作家，但他不是第一個，第一個是女人來的，寫這個Frankenstein， 中文譯做什麼？科學怪人那是女人，這個男人來的、啊、那本書呢就叫做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嗯嗯、最後什麼、啊、看看我們就看看本書，因為那個作家呢他不是只是即係靠噏啊，吹水啊！佢成日同啲科學家啊、工程啊、科技人員咧係做朋友，去到攞料， 有 data 嘅 data， 大家傾偈啊 ，friend 嚟個圈嚟嘅。咁所以佢寫嘅嘢咧係寫得係同今日眼光都幾準嘅。我呢本書咧點解話佢好嘢咧？佢係1865年出嘅，啊，而人類登陸月球咧係1969年 七月，預知未來啊！ 哇，佢早咗咧係104年出， 唔犀利喎！ 啊，法文版本1865年，咁啊，佢 好似係馬，仲係坐緊馬車年代嚟。 馬車年代，仲有火箭分節啊！ 嗯哼， 啊、我哋中國有羊毛運動啊，好似係應該 是。羊毛運動，太平天国啱啱滅亡咗， 啱啱完咗 太平天国 啦、啊，準備搞羊毛運動啦， 係咁啊，佢係好呢個咧，你話唔睇新聞係假嘅，呢條友咧，佢個背景就係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個背景係、嗯、南北戰爭結束 ，What happened？在美國發生什麼事的，有些人要上去個、太空那裡的。中國的翻譯本呢、就是1903年出、嗯、就說魯迅翻譯的、嗯、不過呢、okay. 我不知道魯迅是用這個法文版，因為這個作者是法國佬， 因為是英文版、 啊、英文版呢就是1867年出的、 嗯 嗯，魯迅是用日文版、法文版還是英文版作為翻譯呢，我不知道。當然魯迅之後很多人都翻譯，不止他一個翻譯過這本書、嗯啊、 你哋可以睇下呢個 highly recommend 呢個作者，係、 嗯、 有料到唔係教吹水嘅，唔、嗯、係教亂噏。 阿、啊、讚，你反而你諗下，魯迅嗰個時代都會翻譯一啲科幻小説嘅、嗯。你有冇留意今日嘅中國係冇乜科幻小説？ 我就自己創作有劉慈欣， 即係相，我即係相對嚟講係少。老毛時代是不准添啦， 啊， 老毛時代是不准添啦。 我看科幻小說，看美國科幻小說咧，佢、嗯、其實有一個主題嘅，其中一條主線就是反建制嘅。 嗯哼， 佢一定指責政府是 cover 是隱瞞嘅。咁呢樣嘢係中國， 所以喺早期嘅中國， 但係嘅無意否定阿劉慈欣嘅貢獻啦，佢都攞獎嘅。咁啊，多謝各位啦。咁啊，你哋有意見，隨便喺呢、這個網上表達。 嗯 啊多謝曬， 多謝曬，多謝， 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啊，拜拜。 城寨係咩嚟噶？佢咧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產物，過去組出嚟，依家做緊，將來會繼續做嘅。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所以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城寨。